哎，所以白虎下山，是不是啊？哎，风滚石动啊，是不是啊？这了不得。所以这就表现了两种气机，在身体当中，一种是向上的气机，一种是向下的气机。我一说到这儿，是吧？如果是孩子们听我节目，是吧？他就会问了，是吧？那哪个好啊？对不对？其实，小小孩老小孩是吧？我们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也会问，那徐老师青龙好还是白虎好啊？是吧？那我就得问您了，是吧？你是肚子好还是腰好啊？都重要，啊，都重要。所以这个升啊降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是吧？形成了循环。那么这个气机，啊，人体内气息运动的气机，是由谁来产生的呢？由五脏。那么五脏所产生的这个气息，它的强和弱，它的这个方向性和它的运行特点是怎样的呢？啊，你看我们胃肠道疾病，我们说到了反流性的胃炎，是吧？反流性食道炎，是吧？说到了胆囊炎，啊，说到了腹胀，说到了胃下垂，啊，说到了啊便秘、腹泻。其实说来说去，说的就是体内的气机的运行。好了，下面又是要做记录了啊，又要做记录了啊。人的五脏、七情和人体内气机运行的关系啊，这个我们就概括的讲啊，因为讲的话你几天讲不完，非常复杂。我们把这个给大家讲了之后，而后重点的讲就是反流性胃炎它的气机影响。怒则气上，是吧？肝脏是主怒的，所以经常发脾气的人你就会得高血压。为什么呢？气血往上冲啊，老往上冲它不就高了吗？二，悲则气消啊，悲则气消啊，所以经常哭啼啼的人是吧，你就低血压啊，贫血啊，经常的哭啼啼的人你就得肺结核，逢是特别悲观闷闷不乐的人你就得肺癌，是不是啊？我讲过呀，环境改变细胞的命运。那么这个环境分内环境和外环境，外环境是大自然的环境，内环境呢就是人的情志对气血细胞的影响，是不是啊？所以情志是造病的啊，这叫悲则气消。所以说你看那一哭是吧，过度悲痛那人就背过气去了，为什么呢？气儿消了，气儿散了，赶紧掐人中捶后背，这好像能整过来，是吧？喜则气缓啊，我记得前几年是兰州的，是吧？甘肃兰州，在兰州工作的时候，两个儿子是吧，大学毕业了是吧，过年回家吧，哎，他编瞎话啊，告诉老爹说不回去了，是不是啊？啊，让老爹呢想给老爹个惊喜是吧。后来这俩儿子都回来了，哎，老爹一高兴和这俩儿子一起喝了点小酒，心肌梗死，是不是啊？心肌梗死，放的支架把命是保住了啊，后来来找我求救。你说这不败家的儿子吗？是不是？所以说你们年轻人那一套是吧，你别跟老人开玩笑，是不是？是我们看电视啊，这个看电影啊，说古时有冲洗的说法是吧，但你要知道心脏病的老人是扛不住这大喜大悲的，别玩这套惊喜。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道理？喜则气缓，是不是？ 什么叫气缓呢？就气血变得非常缓慢，是吧？所以高兴大劲儿的人笑，一笑容易笑岔气儿的，也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哎，所以要知道这样啊。思则气结，是吧？思则气结，所以这个人呢，情志、喜怒悲思忧恐惊，人活着，你就得有这样的情志啊，但是不能过啊，过了就造病。尤其是什么呢？这个思虑啊，思虑啊，天天琢磨事儿。这一琢磨呢，这气就结住了。什么叫结的？哎，就是打成疙瘩。这气打成疙瘩，它就变成漩涡，窝住了。气窝住了，血就窝住了。血窝住就叫淤血，窝的时间久了就是瘤子。啊，窝的时间久了就是瘤子。所以好多人问我说，徐老师，照肿瘤这到底是怎么长成的？我刚才讲了一个，悲观的人生肿瘤，这回咱们再加一个，愿意琢磨事儿的人，聪明的人，老琢磨事儿的人，思则气结的人也造瘤子，是吧？有人说不对呀，徐老师，你以前讲过呀，甲状腺肿瘤、乳腺增生、子宫肌瘤，那都是生气气的，生气能把火发出去，那叫泄气，生完了气，这气撒不出去，老琢磨，这就是长瘤子的关键。哎，说这段就记住了啊，思则气结。哎，所以脾脏好的人，哎，他一般不得糖尿病，不得肿瘤。为什么呢？因为脾是主思的，脾脏好的人他思虑就不容易出问题，脾脏不好的人他这思就容易导致气血的淤结。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家长，是吧？我虽然不是专业搞儿科的啊，但是不少家长来找到我，是不是啊？什么小孩得白血病的，是吧？哎，我们的孩子可懂事了。你家孩子懂事，我们孩子都不懂事，是不是啊？七岁八岁讨狗嫌的时候，是不是啊？哎，他们都不懂事，那正常啊，孩子就应该不懂事啊，是吧？如果你的孩子提早懂事了，我告诉你，那就要得病，是不是啊？哎呀，所以说现在家长经常跟孩子，哎，你怎么不懂事儿？懂什么事儿？没到懂事儿的年龄啊！你让他早懂事，早懂事早得病，对不对？哎，所以人得经历啊，人得经历啊。五脏呢，最后五脏之长兄，这肾脏老的哥啊，主恐啊。我们经常说胆大胆小，是吧？胆大胆小说的不是胆儿，说的是肾。啊，说的是肾，所以人胆小易惊，皆为肾经亏虚之症，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人到老了胆小了？因为晚上起夜多了，肾亏了，胆小了，尿频了，哈哈。哎，恐则气下，啊，恐则气下，是不是？所以啊，肾亏了，啊，气就把不住门了，大小便把不住门，是肾之大亏。啊，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定为半条命？啊，不是这个病要命，是这个病是大亏，啊，大亏，肾经都亏了，离脑萎缩、骨质疏松，是吧？这就不远了，啊，所以大小便能不能把住门？哎，无论对孩子、对中年人、对老年人，都是生命之要旨。啊，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把门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这是把呀，七情五脏啊，七情五脏对人体的气息的影响作用，给大家做了一个讲析。那是说这个和反流性胃炎、反流性食道炎、胆囊炎、便秘、脱肛、阑尾炎。有嘛关系呢？啊，关系密切，啊，关系密切。所以这时候我们又想到了咱们养生六式，我天天做，啊，我天天做，啊，归西疗法、叩齿提肛操，这是每天必做的，是不是？ 实际上大家知道吗？做归西疗法养心脏，因为第一个归西它比较缓慢，它就在养心。第二个呢，归西疗法它比较缓的同时，把气啊，吐纳之气，它又养肺脏、养肾脏，是不是？因为气机的调达，它又疏解开了脾的淤结。所以大家伙你一定要知道，养生六式虽然有六种气机调节方法加上一个起势，它不是说一招养一个脏器，那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人的每一个气机的运行都是和五脏关联的，在统摄五脏同时，只不过又有侧重点。你再比如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这一个方法对睡觉啊、上火呀、高血压呀、大小便把不住门啊，是吧？包括反流性胃炎、食道炎，它都得到解决作用。是不是？好多人一听都不理解，说怎么一个方法能治这么多病呢？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叩齿，一个叩齿，咀嚼肌，它这痉挛就固了。你从牙齿到肛门身体所有的门，是不是就起到了固肾的作用？那有时候没牙了，没牙带着假牙咬，因为叩齿不是牙在起作用，而是叩齿的这个动作让全身的肾经调动来巩固，这叫叩齿。那么提肛是锻炼什么的？有人说我那筋松了，血压低了，是吧？胳膊腿的痿症，肌肉萎缩。那么这个提肛的动作，你认为提的是个肛门？我告诉你，从肛门到全身的肠管、血管、气管，所有全身的肌肉都在收缩。这是一个叩齿，一个提肛。这两个动作调的是肝肾，这一叩齿一提肛，津液自然来，这就滋润了心田，滋润了心火，是吧？而后吞津咽液，为什么分三小口？叩齿提肛为什么要足跟离地？是不是啊？叩齿提肛做到极致了，为什么要毛孔呼吸？啊，这里边啊，很多东西，是吧？你不说，有些人做一辈子他都不懂。所以学中医啊，这师傅领进来了，这师傅倾尽所有的教给你啊，都教给你了，那你就是个徒弟。所以历代的中医啊，为什么有是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理？不是那师傅教的多还是教的少，关键是那个徒弟他的悟性，他能不能秉承师傅的衣钵，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所以中医讲我心为物，就是用我的心，用我的身体去理解中医文化，去感悟大自然宇宙的阴阳的能量。你这样的人学中医，你肯定会比你师父学的强。那这句话也恰恰的切合了2000多年前世界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那句话，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怎么帮助？帮助他花钱呢，是不是啊？帮助他吃药啊，帮助他看说明书啊，那都不叫帮助，那叫残害，那叫骗钱。真正的帮助就是帮助他明白其间的道理，帮助他打开门，帮助他领悟其间的方法，而后他得到健康了。所以真正感谢我的人，是吧？你的谢意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是不是？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创造健康奇迹，一定是你悟尽了中西结合、天人合一之道，这就叫悟道。 以下是广告时间。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羊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到了胃肠道神经功能紊乱症，告诉了大家情绪影响胃肠健康啊，你高兴的时候啊，你吃麻麻香啊，你生气的时候你带着气吃它就胃疼啊，不但胃疼，有的时候还能吃吃吃吐了，胃胀反酸嗳气呕吐恶心你都来了。也就是说五脏的气机决定着胃肠的气机啊，这大家呢要清楚啊。那么我们今儿呢要更深入的给大家探讨啊胃肠道敏感症啊，胃肠道敏感症这个呢和胃肠的神经黏膜肌肉啊包括浆膜它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的胃肠道疾病的知识讲解我们就更加的深入一层了，所以需要大家深入的理解，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些，你就可以远离胃肠道疾病，甚至可以实现大病化小、小病化了啊。好多人说治病治病啊，除病除病，实际上病真的能治好吗？你不改错病永远治不好，病真的能除掉除得干干净净吗？只要人活着，身上的病就永远不会干净，那怎么办呢？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拆了东墙补西墙，是吧？东墙算拆了，西墙能补完吗？拆完了东墙西墙没补好呢，那么北墙南墙要再坏了，你再拆西墙补吗？所以治病啊，不要欠下更多的健康债，所以我们要培固元气，不拆东墙照样也可以把西墙给修好。所以我常说药物治病是吧，甭管你是中药还是西药，其实都是在调人的元气，在调动人的免疫力来除病，无形当中就伤了元气，无形当中就伤了人的身体。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说，用一种痛苦替代另一种痛苦，在不改错的前提条件下，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越治药物越没有效果，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一个新的说法啊，也叫新的思路啊，叫化病啊。什么叫化病啊？啊，你把那石油搁地底下钻孔给放出来了，你把那煤炭呢把地底下给掏空了，这叫啥？这叫不可再生资源，那都是几千年上百万年的那个植物埋到地下形成的，入没了到我们子孙后代就没有可以开发利用的了，这是不可再生的。就像现在啊，我们对冬虫夏草掠夺性的采摘，你现在还能采到野生的虫草吗？几乎采不到，对不对？所以这叫不可再生资源，你环境在被破坏啊。说那怎么办呢？哎，大家别忘了，水是万物之灵，土为万物之母，有阳光雨露的滋润，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方黄土埋忠骨，是吧？奸佞之臣，他也可以入土为化。所以这就是土地的本性，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的魅力。为什么要喝汤而不是吃肉呢？因为化到了汤里啊，化到了汤里。用医学术语来讲叫提纯，用中医文化讲叫化，图化万物，不得富贵病，还能帮你啊清除体内的痰湿，补养气血，让你长肉，叫瘦子长肉，胖子变瘦，这都是除掉垃圾的一个过程，是不是？那么再生资源，什么是再生资源？你种下一棵树，长成逐渐的长成一片森林，一年一季的那个庄稼，是不是啊？春播夏长，秋收冬藏，日出日落，是不是啊？寒来暑往，这就叫更替。往大了说叫轮回，是不是？那咱们今儿个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要甩干了。是吧？还要磨细了，要说这里边的文化的精华，啊，可以不客气的讲，叫至理名言。你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你可能没有大夫、没有医生懂得医学知识多，但是你要比那个大夫、医生战胜疾病的能力更强。那这什么道理啊？哎，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智者相逢呢，啊，两个聪明人遇到一起呢，仁者胜，啊，仁爱的仁，啊，用老夫子的话来讲，叫仁者无敌，啊，用老子的话来说，叫仁者寿。是吧？儒家说仁者爱人，可这个仁爱之心呢，是非常了不得，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有的人听到这儿还没听明白，那徐老师和胃肠道疾病有什么关系呢？哎，下面提纲挈领，哎，又要大家做记录了啊！哎，因为你听过去了，这耳朵听那耳朵冒，你不但的不见得能记得住。你不但也能吸，不见得能吸收利用的好，所以写到本子上，哎，忘不了，拿出来琢磨琢磨，咱们咱们尝尝里边的味道。第一句话啊，吃葱花都上火的人没有火，而是严重的淤血症。说吃葱花都上火，是不是啊？说这样的人那不是火，那是淤血啊，那是淤血。所以经常就会听到这样的话呀，说徐老师啊，我吃个葱花我就牙疼啊，啊，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脚凉是热呀？哎呀，脚巴巴凉，一直凉到屁股啊。你看他有火吗？他没火，全是淤血，是不是？哎，这是第一句话啊，这是火假的，哎，要去伪存真啊。所以虚火的人怎么办呢？要补泻平衡，要疏通啊，可以吃六味地黄丸，是吧？啊，可以喝这个五味子安神酒啊，来把这个瘀给它化开了。没有瘀就没有毒热。那有人又问了，那徐老师吃葱花都上火，要不要吃葱花啊？是吧？既然不是葱花的错，为什么要坏了葱花的名声啊？啊，所以正常吃啊，正常吃，不要因噎废食啊。说我吃馒头噎了，以后我不吃馒头，改吃面条了。馒头没错啊，馒头很冤枉啊。你吃面条了，你食道的肿瘤该长还是长，等到你吃面条也噎的时候，那就要命了。说不上，你查一查，是病把病治了不就得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莫要因噎废食。咱们接着说啊，接着说。当啊，说你吃个水果 或者吃根冰棍都拉肚的时候，那个不是寒，是胃肠道神经过敏啊，胃肠道神经过敏。说什么意思啊？举这个实例来解释这件事。吃个冰棍是吧，或者吃个水果就拉肚，所以老太太就把水果煮着吃，这个是病。难道是水果有病还是冰棍有病？都不是。那是胃肠寒太大？也不是，是吧？那是谁的病啊？请大家写本上了，是吧？胃肠过敏啊，不是寒太大，这不算什么寒凉嘛，是不是？哎，而是你胃肠太敏感了。这样人怎么办呢？喝虫草黄金酒补益胃肠，叫齁补胃肠。另外在肚脐眼左右两侧的天枢穴，肚脐眼上方的中脘穴，三张磁疗脚垫，下面两根是竖着的，中间这根是横着的啊，上面这根是横着的，来调节整个胃肠道的神经体系。所以过敏是免疫失调症，要正确的面对和调治，而不是一躲了之。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常说呀，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是吧？三十年前是望父敬子，三十年后是望子敬父，这什么道理啊？哎，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养生防病治病不光是治病，它还是治人，是吧？就是一代人的教育影响着一代人的成就，一代人的成就就影响着整个国家社会民族之兴亡，是吧？这个了不得呀，是吧？娇生惯养的一代孩子成长起来是自私自利的，是不是？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代孩子成长起来，那是什么？那是国家之栋梁，是不是？所以未来呀，是我们的，也是孩子们的，但是它真正属于的还是孩子们的，因为我们毕竟要老去，是不是？所以说呀，有的人就问我了，说徐老师，孩子们需要吃保健品吗？我说孩子不需要吃保健品，但是我希望这些家长，当爷爷当奶奶的，你应该多咂摸咂摸养孩子育儿之道，是不是？你对孩子这个教育，对孩子这个身体影响很重要。一些我们做家长的人，你就要想了，这个病啊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管得太严了是病，过于放纵也是病，所以生活就是要平凡平淡。我先给大家讲过吧，是吧？和我同龄人，是吧？和我同龄，现在也三十四岁了，是吧？当年上学就第一，啊，从来没考过第二，就是第一，是吧？就是考大学那次，结果没考上第一，疯了。现在还是个傻子。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啊，特别家长一聚会了，是吧？亲人一聚会，你孩子考几个双百啊，几个第一啊？别给孩子这些压力，是吧？我们的确呼唤孩子要竞争要优秀，但别忘了要挫折，要挫折，有挫折他才有战斗力。老是拔尖，有一天折了，这孩子承受不了挫折，他的前途就完了。啊，所以心理健康特别重要，包括我们得病的人，真正长寿的，你看给我打电话都是得病的，啊，徐老师，我这腰疼、腿疼、肚子疼，是不是？脑疼、胃疼、高血压、糖尿病、脑出血。好多没得病的人一听太可笑了，是不是？怎么这么多得病的人呢？我啥病没有，我不需要养生，我也不需要听这个博弈论坛。我这个话难听啊，我下面说的话难听，但是是铁一般的事实。 这是经常跑医院的，经常吃点药，经常吃点保健品，定期体检的，你看啊，没大病，都能长命百岁，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 72.3 岁？说为什么呢？送走的那些都是从来没得过病的，倒下了人就没了，有的倒下了闹个偏瘫半身不遂，不服气呀，我一辈子没得过病。你没得过病你是不知道，所以我们治病也是这样的，人的养生和长寿也是这样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么我们在忧患当中经常有点小病刺激着你，免疫力它就精神着，它不打蔫儿，你得不了恶性肿瘤。你三年呢，从来连感冒这样的小病也没得过，血压不高，血脂不高，一切都正常，到80岁了指标和你30岁的人一样，我告诉你小心得上病就是恶性肿瘤。为啥？你身体太健康了，你的免疫力已经在睡大觉了，对不对？所以不要让我们的免疫力麻木，不要让我们的身体一落千丈。那怎么办呢？哎，所以养生有三大人群啊，养生有三大人群，是吧？第一大人群是无病而养，这是聪明人。我没得病，我精力充沛，我还不使劲走路，我还不熬夜，我省着用，是不是啊？我不跟人家80岁我偏去跟人显摆，我折单杠这掉下来就是半身不遂啊，你显摆什么？你显摆啊，老要张狂，少要稳。当你张狂大劲儿了，那就马失前蹄啊，那要出大问题的，对不对？哎，无病而养啊，是悠闲自在。那么以病而防呢？就你得了病，你也别害怕，是不是？什么这个病终身的，这个病一辈子的，你倒没倒？你没病倒，你要有一个平常心，是吧？不要得了病啊，本来身体挺好的，一查出糖尿病，一听着吓趴下了，那直接酮症酸中毒。你的情绪就决定着你的疾病是加重还是减轻，这和打仗是一样的。你心理上已经被病魔击倒了，你看我们讲过恶性肿瘤，一半是吓死的，一半是致死的，是吧？但终究是怎么死的，是吧？放疗、化疗、手术、开刀，敌死1000，我伤800，是不是？人和肿瘤同归于尽，敌死1000，肿瘤彻底消掉了，我伤800，我也剩1000，剩200，活不下去了，元气没了，不也同归于尽了吗？这是致死的，那吓死的呢？是吧？本来病不太重，一害怕，免疫力崩溃了，没有和疾病做斗争的状态了，没等人家举枪，你举手投降了，你投降，你怎么打胜仗？没法打胜仗。所以说你就要掌握这些文化精髓，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疾病，用一个良好的心态。人得病都得有好心态，对，完了你才能有治病的好心态，是不是？所以今天咱给大家讲这个胃肠道神经过敏，胃肠道黏膜过敏，包括食物导致什么过敏性紫癜，是过敏吗？过敏是免疫失调症，为什么会失调？记住，生活行为习惯导致它失调。那胃肠黏膜又归谁管呢？啊，我们前段时间给胃肠分了4层：黏膜层、黏膜下层、肌层、浆层、浆膜层，对不对？分4层，归谁管？哎，归这个，大家记到。第一个，黏膜层它主皮肤，归肺管；浆膜层外边也归肺管。那么黏膜下层归谁管？黏膜下层归脾管，脾是运化的。肌肉层归谁管？归肝管。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今儿呢重点的给大家说说老年朋友是吧便秘 他的中西结合，他的啊辩证施养。这个便秘呀、啊、顾名思义，是不是啊，秘者秘结不通，是吧？所以啊，我们常说便秘就指的是大便的秘结不通。那今天呢，咱们讲两个便秘，一个是大便，一个是小便。小便又便秘的，没错啊。那老爷子站厕所半天尿不下来呀，是吧？老太太天天尿频，尿道发炎，膀胱炎，是不是？所以小便也有秘结的时候，发热发烫，尿痛，是不是啊？灼热感，是吧？这也是小便的啊不通啊，小便的不通。咱们先说前者，大便的燥结不通啊，它的病呢主要出在大肠上啊。不少人说我有胃病啊，所以便秘啊，不合乎科学道理。人便不便秘主要看大肠，大肠呢有几个生命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导出大便，是吧？第二个功能呢，哎，在这儿便废为宝，所以便秘的人容易得结肠的肿瘤，是吧？毒素蓄积嘛。第二个还容易出现维生素缺乏症。我老早之前呢给大家讲过，人体是天底下最好的生物制药厂，你包括咱们去买维生素，是吧？有那天然维生素30块钱50块钱一瓶，你普通的 VC 2块钱一瓶，对不对？怎么差几十倍啊？啊，就差在这儿。但是你那纯天然的维生素，它也不如人自身合成的，没有这个活性高，是不是？啊，生物酶类，啊，要在大肠道这儿来进行一个什么呢？酵解，啊，生成维生素 A、D， 啊等丰富的维生素，叫便废为宝啊。咱们说了大肠的两个作用，一个是粪便排出。一个是生物合成，是吧？肠道的菌群平衡啊，维生素的这个啊重新合成，很了不得的物质。那便秘是怎么形成的呢？哎，我给大家讲过，老年人便秘，食秘久虚，所以啊，喝番泻叶水、喝大黄水治便秘的，我告诉你，老年朋友千万不要这么做，啊，那属于慢性自杀。因为泻药是给实火的人来吃的，所以老年人便秘10个9个都是虚症，所以不要乱用泻药啊，不要乱用泻药。那有的人说我干脆我喝点芝麻油，是吧？甚至我吃点麻润肠丸，是吧？也都是啊羊汤止沸，是不是？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像你嘴唇干抹芝麻油润滑，你能解决脾燥的问题吗？解决不了啊。所以治便秘你就得解决脏腑功能问题，解决它得病的根源问题，才是一劳永逸的。啊，那有人说我吃点什么呢？烀地瓜，煮地瓜，是吧？吃菜，多喝水，这些有助于便秘的改善。但是过了，你的生活习惯还会导致其他的病症。所以饮食结构的确影响便秘，但是为什么你得别人不得？饮食结构是一样的，所以脏腑功能本身的功能，这个是解决疾病彻底康复的关键。那便秘究竟和谁和哪几个脏器有关？哎，大家要记住，一个是肺脏，一个是肝脏，是不是？肺脏和便秘的关系就像结肠癌和肺癌的关系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中医说肺和大肠相表里，这个不叫转移，西医把它叫转移，中医讲呢是气血循行，它就这么个走行啊，是不是？哎，那便秘和肺有关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是肺的津液足不足，这个看什么？看皮肤，看毛发。所以健康的人皮肤润泽，毛发光亮，是吧？那肺脏有火的人，你看皮肤粗糙，那毛发不顺溜，呛毛呛刺的，是不是？ 这样的人一定会便秘，是吧？所以当我们补足元气润了肺之后，你看当你皮肤润泽的，当你梳头的时候特别顺溜，毛发滋润的时候，就是你大便燥结改成香蕉便的时候，它自然而然肠道黏膜也润泽了。所以人生百病根在五脏的道理，观其标，识其本，这是大文化。哎，大家把它学得好，搞得通。所以便秘的人他不爱喝水，这就是恶习，是吧？为了促进大家饮水健康，我讲过什么？我说人不喝水等于喝尿啊。我感觉我这句话够那个苛刻的了，是不是啊？哎，够讨厌的一句话了，是吧？但是我是医生，是吧？我不是说相声的，说评书的，我逗大家呵呵一乐过去了，不行，啊，我是医生就要治病救人，甚至损害了我的个人形象都不要紧，只是让你记住这个事儿，让你能引以为戒，改掉这个习惯，而后你不得病了，是吧？我就没白牺牲我这个形象，啊，他有人不理解，啊，徐老师你是文化人怎么说粗话呀？是不是？我说这跟文化人没关，是吧？医生要给病人除去痛苦，说点粗话不要紧。所以呀，常饮水，润肺，肺喜湿恶燥，所以便秘的人不要吃燥火类的食物。是不是？你越燥火越耗肺阴，是吧？它不越加重吗？那这是肺的津液和大便燥结型的便秘的关系，叫津液不足为血虚。你包括女人生完孩子贫血的，她也会出现便秘，血虚吗？而且女人一旦便秘她没奶了，为什么呢？血虚吗？是吧？所以瘦人容易便秘，为什么呢？血虚啊，是不是？哎，这是血虚型便秘啊。第二个类型的便秘呢叫什么呢？叫魄力不足气虚啊。什么叫气虚啊？是吧？我们平时喘气儿，你看有人说话声，他就喝凉，啊！我不管怎么着，我感觉我说话声挺大，啊！你让我小声说话，我非常难受，哈哈，非常难受，嗓门大，天生的是吧？那就感谢父母爹娘给了一副非常好的肺子，啊，非常通的大肠，又给了人生的魄力，啊！所以我们的身体受制于父母。另外我们的生命本能也源自于父母所给呀。那么第二种便秘叫气虚，看你说话的声音大小，喘气匀不匀乎，是吧？那肺气肿的上个楼黑气带喘的，是不是？那气管炎的一变天就开始咳嗽，是不是？这样的人都容易便秘，乃不但便秘还容易得心梗。为什么呢？肺和大肠相表里，另外肺保护着心呢，心肺同源呢，是不是？所以肺气肿的为什么会得肺心病？那是憋的，是不是？肺气肿能憋出肺心病心衰，那么一旦肺气肿了，你再气虚大便拉不下来，就憋成心梗了，憋成脑出血了，你看没看着？所以学中医养生你特别的有意思，它很简单啊，很简单，它都是直理，是不是啊？它没绕弯子，这是在肺脏上。那么气虚便秘在肠子上什么表现呢？就胀肚，肚子胀得崩崩的不放屁，是不是？屁都出不去，上下就不通气儿，说明肠子不动弹，这样的人还容易得肠梗阻、肠粘连、阑尾炎，所以这是气虚便秘。另外我们要特别声明，气虚便秘的人越吃泻药越重，是不是？越吃泻药越重，什么原因呢？是吧？气虚便秘是本来肠子蠕动不好，是吧？你吃完跑肚拉稀的药了，不合子耳鱼吗？越泻越没劲儿啊。那句话怎么说了？好汉扛不住三泡稀屎。那便秘的人气虚放屁都不响的人，你再给他吃泻药拉完三泡，那得剩下三个月就得便秘了。所以泻药治便秘对老年人来讲饮鸩止渴，雪上加霜，停药后复发加重。那么气虚便秘怎么调整啊？早睡早起。你起床多早，你的肺的魄力就多大，是不是？ 哎，所以卯时早点起床，这练肺的魄力。还有啊，我教过大家的归息疗法，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气虚便秘的方法就是归息疗法，啊，归息疗法，加上推任脉，是吧？哎，保证肠道蠕动哦。中脘穴加天枢穴两侧带磁疗脚垫，调节胃肠神经。你肌肉蠕不蠕由神经说了算，是不是？哎，所以气虚便秘人的食疗吃什么呢？哎，吃洋葱炒鸡蛋，羊腰子炒韭菜，说都是补阳气的食物，没错。哎，补阳气的食物。还可以吃什么？吃当归生姜羊肉汤，这补肝血的，没错啊。肺气不足和你那肌肉的收缩无力有关，而这也是肝血亏缩导致的。所以为什么贫血的人便秘？贫血的人便秘，气亏了，血也亏了。气亏是肌肉无力，血亏是津液不足，你看看。所以贫血的人得便秘，可以气血两亏都得，这两型都得啊。那么气虚的人便秘，润肺的同时增加胃肠肌肉的是吧蠕动的能力啊，这大家要知道。这是便秘的气虚和血虚。诶，有的朋友说这大便便秘我们听懂了啊，刚才讲了和肝的关系和胆的关系是吧，哎，肝气郁结嘛啊，肝血不足，肌肉收缩无力。那么小便的泌尿系感染膀胱炎怎么也能叫做便秘呢？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人的夜尿特别多，把不住门，这是肾阳虚了。赶着白天喝点水就出汗，喝点水就尿尿，这叫肺不能气化，是肺脏不能敛气了。所以这样的人吃药是要吃百合固金丸，要吃百合粥。所以说你看小便发炎、尿道炎、膀胱炎包括膀胱肿瘤，其实和肺脏也是有着关系的。所以这就是肺的叫宣降的功能。什么叫宣？宣就是往外生发。什么是降？降就是把云彩化成雨下来。所以多喝水，是不是啊？喝温热的水润了肺，对人们的二便畅通是好处。二便通，毒素排泄畅通，我们才能除旧布新，让这个新陈代谢真正的节能环保，是不是啊？好了啊，不多说了啊。喝虫草酒对于气虚便秘，喝五味子补肾安神酒对血虚便秘都是有养生作用，大家可以科学选择。水它对胃肠道健康的影响，那你不要认为这个胃肠道疾病就是胃和肠的病。我给大家前一段时间讲了人体内的气机，五脏六腑对气的一个影响，是吧？说我生气了，老生气得胆囊炎呢，肝气上逆，是吧？说我这人呢，老愿琢磨事儿，啊，心事比较重，那就天天跑肚拉稀呀。为什么呢？脾脏受伤，它不能气化呀，是不是？食谷不化，吃东西不吸收。这个人呢做事特别悲观啊，高兴不起来，那容易得结肠癌啊，天天便秘啊，是不是？这是五脏的气机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你包括那肾不好的大小便把不住门，心脏不好的吃饱了饭得心肌梗塞，你看看。所以人体当中五脏六腑它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事儿，那它是什么呢？啊，它是相互的生发，相互的制约，它要维系一个和谐和一个平衡。这个关系我们叫五行，是吧？天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人体有五脏，心肝脾肺肾，生长化收藏，它们相互的作用，这个平衡比那个阴阳平衡，比跷跷板那个上下的平衡它要复杂的多得多。人和 天地自然是一体的，天人合一啊。什么是天呢？你抬头一看那是天，哦不对，是吧？我们说天指的是天地啊，天地。所以说中医研究的天人合一是天地人合一，我说的更直接一些，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所以想研究人体胃肠当中水液的变化，那我们就先来研究天地自然当中的水的变化。天地自然当中的水，天上有云，是吧？地上有海，有河，有时候呢南方下冻雨，北方下大雪，这些都是水以液体固体，是吧，甚至于气体的不同的存在的形状方式啊，不同的形态方式。那么这些皆是水在天地之间的一个变化，不管它在哪儿它都叫水，但是它的变化可就了不得了。南方一下冻雨，我们说那是灾害，自然灾害，是不是？哎，有的时候北方的雪下太大叫雪灾，有时候冬天不下雪春天叫春旱，是不是？有时候又夏天发大水了，那叫水涝，不下雨了也是干旱。你看看那国外还有暴风雨呢，有台风啊，是不是？哎，所以啊，我们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中国人，我们老祖宗最盼的就是风调雨顺。那么我们研究养生，研究健康，研究长寿，研究五脏之和谐，实质上研究的是啥？就是体内水液的风调雨顺。五脏当中谁管风啊？啊，五脏当中肝啊，肝是来管风的啊。所以说呀，有一种病，这气儿在身体里边串哪哪疼，是不是啊？串到脑瓜上，脑袋震颤，帕金森，抽羊角风，是吧？串到胳膊腿，胳膊腿抽筋，串到肚子胀，串到胃里呕吐，串到胆囊发炎，串到眼睛上，眼睛青光眼呢。我们说风邪游走不定，多行善变，